节呢，剩下证据保全。那这也是89年呢，民诉法的全新的修订的一个单元啊，变动的幅度呢非常的广。然后呢，主导修法的是邱彦公老师，所以这个章节国家考试呢，虽然也不常见，但是一旦考出来之后呢，各位切记哦，会考这个单元的呢，一定都是邱老师为首的邱派的一个学说理论。所以这个单元在研读上面呢，各位要掌握呢，邱彦公老师相关的期刊论文呢，上面一些纯学理的概念说明。这是整个第六节证据保全单元呢，89年新法修正后的全新风貌，你要特别强调邱老师那一套抽象的法学理论。好，那什么叫做证据保全呢？132的基本定义，法院在诉讼没有开始前，或者虽然已经细数而尚未践行调查证据的程序之前呢，所为呢预先保存调查证据的程序。请同学在预行调查呢加上保存两个字啦，预行呢保存或调查证据的程序，368条的规定。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呢，保全，这是日文翻译过来的，白话文的意思就是保存啊。所以什么叫证据保全呢？就是呢保存证据的一个程序。那民事诉讼法为什么在证据章节呢特别独立出一个单元叫做呢证据保全、证据保存呢？立法理由写得很清楚，因为有一些跟诉讼有关的重要证据呢，为了怕它会有灭失或者隐匿之余呢，所以有必要赋予当事人在起诉前或诉讼进行中呢，遇到有急迫必要性的情形之下，可以先请求法院加以保存证据。这个同学非常好理解，因为呢有些重要的证据啊很容易被人家给湮灭，最常见的就是公司法上的相关诉讼，你会告公司吼，民事案件也是一样，刑事案件也是一样，通常都是你怀疑公司的董监事呢做假账，那个账册呢有问题。那账册呢这种重要的证据呢，如果你一开始就告他的话，那董事长也不是笨蛋，他接到法院的传票，知道你告他的一些相关的诉讼之后呢，他会把那个账册呢毁损或者是隐匿，所以到时候你就什么证据都没有了。所以证据保全最常见的呢，反而是在公司呢相关的一些商业诉讼里面，往往在起诉前，通常都是证据保全呢申请的时间点。法条虽然说诉讼系属中易得为之，但是实务上99%的情形都是起诉前啊，因为你等到起诉后，通常对方有警觉，都收到传票，知道你告他什么了，老早就把重要的证据毁损湮灭了。所以大部分的情形呢，99%甚至说100%了，证据保全一定是在起诉前为之。所以你打算要告公司呢做假账，怀疑公司的资产被掏空的时候呢，你一定是在正式对董监事提起诉讼之前呢，先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那法官呢就带着呢大队人马呢，直接先到公司里面呢封箱，去这个财务部门呢，把这些相关的会计账册呢全部封存报回法院。这就是所谓起诉前的证据保全，目的就是怕一些重要的证据呢会毁损灭失。那除此之外，晚近实务上很流行的证据保全呢，这以前法院呢不太爱准啊，现在准的几率越来越高。什么样的情形也常见起诉前的证据保全呢？讯问证人的情况，很多时候那个证人呢看起来呢垂垂老矣，后在加护病房呢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挂掉，所以很多的诉讼呢就直接呢起诉前呢先申请法院呢证据保全，请法官说能不能先拨个时间呢协同书记官呢到某某这个病房呢或者是某某医院呢先就近讯问一些证人呢相关的问题，记起来，免得将来开庭中各位都晓得官司哦起诉一审二审三审拖个5年8年的所在多有，证人恐怕活不到这么久了，或者他现在癌症末期的随时会走掉了，搞不好一审程序都没办法跑完，赶快在起诉前呢有保全证据的必要，先请求法院呢就地讯问证人呢做成这个讯问笔录，将来供诉讼的一个证据资料之用。那么这些都是常见的所谓呢起诉前呢证据保全的措施。好，那基本定义看完之后，紧接着呢就是考试的一个重点呢， 第二个标题呢，这个请同学自己看，它是一个总整理。等到你把逐条示意看完之后呢，再来看一下第二段标题的整理，89年新法修正的重点。所以这个部分课堂上不会讲，因为只要你条文念完之后呢，回过头对照这个标题很好懂。我们要直接带你看的重点是在133页第三个大标题，这请同学特别打两个星号。证据保全章节的重点呢，反而不是在条文。条文讲难听一点啦，你只要国字看得懂哦，都是一些很琐碎的技术性规定，课堂上根本不会浪费时间跟你谈。譬如说什么呢？你看一下369条好了。这些琐碎的规定真的是你自己回家呢简单瞄一下就好。369条说呢，证据保全的管辖法院，拿向哪一个法院申请哦，这你自己看条文保证看得懂啊。370也是一样，申请证据保全，你的申请状，你的状纸呢应该要怎么写啊？这个我们当然不会浪费时间跟你念一遍哦。状纸的应记载事项格式呢，这些技术性的规定麻烦你自己呢稍微看一下。373、374也是一样，都是很琐碎的技术规定。在这个证据保全期日，如有必要可以选任特别代理人。那373条，证据保全调查期日呢，为了当事人程序主体权的保障，还是得通知当事人到场呢，陪同呢，践行所谓呢证据保全的一个动作。这些都是很琐碎的技术规范，请你回家有空花个2-3分钟呢，法条看一下就好。真正考试会考的呢，一定都是法条以外这一些纯粹的学说理论。律师司法官的考试不会单纯考你抄法条啊，要考你一些比较有水准有深度的东西，你那个答题要写得有料一点哦。那一些学说理论专有名词呢，还是得稍微的论述一下。那什么样的理论呢？来，同学看一下第三个大标题，刚刚请你打2颗星号的这几个功能，请你硬背也要背起来。这是邱老师文章上反复强调 N 遍的重点，再怎么样考出来这些关键字一定要点出来。怎么说呢？同学先记结论。邱老师呢主导这个章节的修正，他很得意的说呢，在他的主导之下，证据保全这个制度呢已经呈现跟旧法截然不同的风貌啊。不同的风貌点在哪里呢？一句话，现在证据保全程序呢具有多样化的一个呢程序机能，这个叫结论。什么叫新法修正之后证据保全程序具有多样化的一个程序机能呢？那这就要从跟旧法对照来观察起。那你看一下我们书本，本来后在旧法时代，证据保全这个程序只有一个功能啊。这个功能同学不用看也知道，就是你书上133的第一个功能，保存证据嘛。这就是这个制度最原始的定义。为了怕证据毁损灭失，赶快趁证人还没有挂掉之前问他，赶快趁董事长还没有销毁账册之前赶快去查扣。所以最原始最传统的功能一定就是保存证据。那邱老师说，对，这是旧法时代有的功能，但是新法在它主导之下不一样了。除了有保存证据的功能之外，还有你往后翻135页所谓的促成裁判外解决纷争的功能。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呢，书上没有提到，请你补充在旁边的，这是邱老师晚进文章其他论文又补上去的。什么样的功能呢？又跟集中审理主义有关系。促 境审理集中化，呼应呢89年呢修正后我国所改采的集中审理主义，所以证据保全的制度呢也跟另外一个集中审理主义呢密切配合，同样可以促进审理集中化。所以现在多样化的一个机能呢，除了保存证据之外呢，还有促进诉讼外解决纷争，以及呢促进审理集中化的机制。那各位，书上还有第二个叫做市政开示，这个功能也有，但是这个功能呢在整个体系上它可以说是呢另外这两个功能的一个前导的法理啦，因为有市政开示的功能存在，所以直接就成就了诉讼外解决纷争的机制跟促进审理集中化。所以在整个体系上，各位不妨把市政开示的功能呢当做一个上位阶的概念，因为有市政开示这个上位阶的功能，所以衍生出来呢直接也促进了审理集中化，也促进了诉讼外解决纷争的一个机制。所以在这个架构之下形成的结论，就是黑板上所列的多元化的程序机能，不再像旧法时代只有单纯的保存证据这样的功能而已，它还夹杂了在邱老师主导之下呢全新崭新的一个风貌。好，所以呢邱老师在89年修法后呢，在越战法学杂志呢连载了两篇文章，就是在呢跟你强调说，在他主导之下呢到底产生什么样多样化的一个程序机能啊。那这些名词各位不要死背，你今天只要花5分钟听懂之后呢，保证你就永远记得了。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促进诉讼外解决纷争跟审理集中化呢？写考卷关键字点完之后，当然你得花2-3行稍微解释一下，这样答题才算完成啊。那这一些的名词怎么来的呢？其实很好懂，邱老师的理论没有各位想的这么难啊，他只是用字遣词上稍微奇怪一点，但是白话文的概念同学懂了之后呢，其实这一套理论是非常平易近人的。来啊，这两个功能怎么来的呢？邱老师说啊，据他研究的结果，先从这个上位阶的功能讲起，证据保全的结果呢直接会产生市政开示的机制。什么叫市政开示呢？白话文的定义就是重要的证据提早曝光。这个为什么说很好懂呢？我今天就是这个证人快挂掉了，赶快到加护病房前面给他做笔录，听他讲什么啊，你们2兆当事人都在现场啊，这个快挂掉的病人呢在法官面前讲什么你们都听到了。同样的，公司相关的诉讼，大队人马直接到你公司的财务部门去查扣你的账册，董事长想要藏都来不及藏哦。那么这些重要的账册被查扣封存到法院之后，就产生市政开示，也就是呢攸关本案待证事实的重要证据呢全部都提早在起诉前或者诉讼进行中提早曝光。因为重要的证人证言、公司的账册全部在起诉前呢都已经做好笔录，都被查扣了封箱搬到法院去了，任何人都无法加以篡改了。那这些市政被封箱装到法院去之后，你们将来可以透过阅卷的方式阅览卷中，知道所有事实证据的一个内容，所以一定会产生重要的市政提早曝光。这个提早曝光学理上的专有名词就叫市政开示了。好，紧接着法学概念再往下推，请问同学啊，重要的证据曝光有什么用呢？用处可大了，邱老师花2篇文章在讲。重要的证据曝光之后呢，邱老师说他的理想就是呢，当事人你自己吼掂掂你的斤两。重要市政提早曝光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呢，书上所提的促进裁判外解决纷争的机制。同学看一下136页，尽量习惯邱老师这一些呢名词的解释。各位啊，136页呢出题字的部分讲得再清楚不过。邱老师说呢，立法意旨是为了便利纷争当事人在没有提起诉讼前，你就已经知道阅览 更多的事证资料，用以查明案情或纷争状况，然后下面就让你画起来，认明自身所处的法律状态，然后衡量所涉的实体程序利害的轻重，据以成立不起诉、调解、和解、仲裁等等的一个呢诉讼外解决纷争的一个机制。什么意思啊？有一点理想主义。怎么样叫理想主义呢？朱老师说呢，重要事证曝光之后，你们大家都是聪明人啊，自己可以掂一掂自己胜败诉的几率。像刚刚公司法的那个案件，这个呢做假账掏空公司资产的董事长呢，都已经知道自己呢做假账的这些账册呢都已经被法院给查扣了。他是聪明人，自己会算一算说，将来人家告我打这个官司，我稳输的，因为我做假账，这些资料呢现在全部在法院那边，赖也赖不掉。当他衡量自身的利害关系，从这些提早曝光的重要证据，他可以去评断说将来我胜败诉的几率。万一他觉得自己的诉讼没有胜算的话，他会想办法尝试着去寻求诉讼外解决纷争的机制，私底下跟股东原告搓一搓原仔汤啊，看看我私下跟你和解，赔你一点钱呢，你就撤回这个起诉，或者说呢，用调解的方式呢，不要打了我让步，然后呢，权利关系呢，我多给你一点钱，尽量呢，用这种诉讼外解决纷争的机制呢，妥善的来处理纠纷。这就是邱老师理想之下事证开示的结果呢，伴随着呢促进当事人呢评估自己的实体程序利益，他未必会选择官司打到底，他有可能选择一个对他最有效益的，反正输都输定了，干脆直接投降呢跟你和解或调解，反而有助于促进呢诉讼外解决纷争的机制。再来呢，第二个功能就是促进审理集中化。那这个功能又是怎么来的？书上没有提到，这是晚进期刊论文的补充，同学稍微注记在书本旁边。促进审理集中化的意思就是，万一搓圆仔汤搓不成了，这个股东很硬哦，你要给我红包，要给我好处，我不要，我就是要告你告到底了。啊，假设你们呢诉讼外解决纷争机制成立不忘的话，那也好，将来正式起诉进入审判程序的时候，审判程序也容易跑得快。为什么呢？因为那些账册重要事证都提早曝光，提早曝光的结果，在邱老师的观念就是有助于法院跟双方当事人及早厘清案情的轮廓、案情的全貌，掌握跟案情有关的重要争点跟事证。这些重要争点事证，因为你诉讼资料提早曝光的结果，大家心里提早清楚，提早清楚最大好处是将来开准备程序的时候，马上大家就可以做争点协议简化的一个动作，因为整个案情的轮廓、重要的争点大家都很清楚了，直接行准备程序的时候呢，可以充分的达到集中审理制之下所要求的所谓呢协议简化争点呢，阐明诉讼关系、简化诉讼资料，这一些的机制呢，都可以借由事证开示的功能呢，间接的在将来审判程序里面呢来加以达成。所以呢，就算呢搓圆仔汤搓不成，将来进入实际的审理程序，也有助于呢促进审理集中化、速审速结的一个效果。那么这就是呢邱老师的所谓的呢，在89年证据保全制度修正之后呢，学理上面要全新赋予呢这个制度崭新的一个功能，不再像旧法时代只有单纯的证据保存的功能的。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导法理之下呢，来对应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文。证据保全的章节法条很多，但是大部分都是琐碎的技术性规定，都请同学自己看。唯一一个条文要提醒你注意，这是邱老师很得意花了很多篇幅在写的376条之一。课堂上唯一要稍微提醒你注意的就是这个条文了，那相关的说明呢，在各位书上的146页到148页，所以请你翻到146以下，对照着看一下这个89年所增订的376条之一的一个规定。来，这个规定就是完全把 黑板上邱老师这一套的理论呢，行之于法条的一个文字。来，你看这个全新增订的条文怎么讲的？第一项最简单，本案尚未系属在起诉前呢，就可以做证据保全的，这个刚刚定义讲过了。那如果你们在起诉前就做证据保全的动作的话，那么在证据保全的期日到场的两造，可以先就诉讼标的、事证或其他事项成立协议。哎，这个条文的特色在哪里呢？明明都还没有起诉，都还没有进入审判程序，邱老师就说我已经准你们先在证据保全期日就可以直接先对诉讼标的或者本案相关的事证达成协议。这个协议的特色何在呢？你接着看第二项，前项协议如果是就诉讼标的成立者呢，记名笔录之后还可以直接成为执行名义。两项条文看完之后呢，来学理上的重点，对回146页。你们如果在证据保全期日对诉讼标的达成协议的话，各位看146页括弧一，为什么准你先对诉讼标的达成协议？对应的法律理论就是促进诉讼外解决纷争的机制。你们先对诉讼标的协议了，直接做执行名义啊，执行完之后也许当事人就不用打官司了，然后我财产都被执行完了，我还打什么官司呢？或者呢，纵然没有执行力，也发生民法上司法上和解的效力，等于你们私下对某一个法律关系权利物呢达成让步和解。所以不管你是有执行力也好，有司法上和解效力也好吧，全部都是着眼在诉讼外解决纷争的机制。邱老师的理想是说，也许你们谈好了有执行力或者达成司法上和解之后，也许你们将来就不会起诉，不会打官司了，某种程度是在强化诉讼外解决纷争的一个机制。再来往后翻148页，哎，那你们可能不会对诉讼标的协议只是单纯就事实证据协议，譬如说你们协议某一个事实不争执了，这个会发生所谓诉讼外自认，我们先前讲过的，将来进入审判程序直接成为证据，法院有自由新证的空间。那你对证据达成协议，有可能成立证据契约，那这个类型就很多元化。你们可能呢已经协议说 A 这个证据不能用，或者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呢已经达成协议等等，不一而足啦，情况可能很多。但不管如何，事实证据达成协议着眼的功能就是黑板上的第三个功能，促进审理集中化，这是呢以防将来原仔汤说不成，真的要打官司，真的起诉了，进入审判程序呢，我也提早在准备程序的阶段呢，就可以呢及早把案情的轮廓厘清。那么把你们先前呢在证据保全程序呢针对事实跟证据所达成的协议直接就列为准备程序里面，你们所协议简化的争辩，所要求申请调查证据，这些都可以直接抠前面的笔录呢，直接作为准备程序里面呢审理集中化的一个内容，某种程度也是简化诉讼程序，促进审理集中化的要求。那么这就是376条之一呢第一项第二项的增订，同学要了解背后的法理思想呢，它呼应我们刚刚讲的多元化的程序机能呢，这个促进诉讼外解决纷争以及审理集中化的一个目的所在，这些观念跟制度法条之间都是环环相扣的。那么呢376之一呢它的一个重要观念我们就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细部的逐条示意你有兴趣的话呢回家再自己翻一下呢146到149页。好，那么整个证据保全的章节呢，我们就简单的把呢89年修法后呢邱老师的这个呢前导法理思想还有相对应最重要的376条之一这个制度讲完之后，最后剩下一个有够无聊但有够长见的万年考古题啊，这个单元最后的一个小争点呢，来同学往前翻，来请你看一下136页，136 103个月终究有万年考古题，请各位打个星号。这个万年考古题就是帮同学整理期刊论文，最高法院的见解跟邱老师见解不同的地方，所以是个典型的学说跟实务有争议的问题点。那请你呢花个10分钟时间把这个问题稍微看一下。这个目前为止依旧是学界实务界呢争议不休对立的一个争点啦。最高法院的立场很强硬，没有见到转圜的余地。那邱老师他们的理论呢也很坚持说实务这个见解不对，所以形成一个很尖锐的对立啦。那么什么样的问题点呢？来你看一下这个万年考古题。起诉前，各位把起诉前圈起来后，拜托你题目看清楚。这个问题探讨的前提一定是在起诉前才有探讨的意义了，起诉后那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来，起诉前依照证据保全程序所保存下来的证据，当事人可不可以在起诉前呢提早申请阅览该证据，也就是能不能够在还没有起诉还没有正式进入到诉讼程序前就先向法院申请阅卷，想要去阅览相关的资料。欸，这个问题各位很好懂啊。像我们刚讲的，你为了要告公司的董事长呢掏空公司的资产，所以你在起诉前呢就申请证据保全啊，法官真的就准了，带了大队人马呢到公司呢把所有的账册装箱带回法院封存。好，这时候呢问题是问你哦，你还没有起诉前可不可以打电话给书记官说我要求要阅卷哦，你们昨天呢去了公司呢查扣的大笔账册，我要申请阅卷把它copy出来，我回家好好研究研究看我的起诉状要怎么写，起诉前得否申请阅览卷宗。欸，同学如果是起诉后就不用讨论了，起诉后当然可以阅卷，这毫无疑问。所以这个问题讨论的前提一定是起诉前你能不能申请阅卷，阅览呢被法院所查扣的这些相关的账册证据资料可以还是不可以。来，按你先看学界的通说，137页邱老师他们一定才肯定说，为什么呢？其实那个落落长的文字你都不用看，简单来讲你看黑板就知道了。为什么说同学观念清楚直接答案一定推肯定说，因为邱老师刚不就跟你强调证据保全具有呢事证开示的功能，我就是希望借由这个程序让重要的事证提早曝光，这是邱老师文章强调的重点。为什么要让重要的事证提早曝光？只有提早曝光，让你们提早知道以后，回去才有办法搓圆宰汤，才有办法促进诉讼外解决纷争的机制嘛。既然如此，你要达到事证开示，促进所谓诉讼外解决纷争机制，你当然要有机会给当事人了解这些证据的内容，所以被你查扣被你保存的证据我当然准你在起诉前阅览，因为只有准你在起诉前阅览你才知道这个证据的内容，才有办法衡量自身胜败的几率，衡量自身的实体力程序力，做出一个对你最有利的判断，赶快想办法跟人家谈和解调解，去搓圆宰汤。所以为了达到邱老师呢这种呢多样化程序的机能，所以他们当然才肯定说准你呢提早申请阅卷，你不阅卷重要的事证怎么可能提早曝光呢？这是肯定说137页呢学者的一个意见。好，那你往前看136页，最高法院不买这个账。最高法院认为呢，起诉前不准你们先来打听消息，起诉前呢不准你们先来阅卷阅览相关的资料。为什么呢？来，理由呢你简化一下。最高法院的理由很简单，为了避免所谓呢摸索式的证明，以及呢为了避免呢侵害这个呢隐私或者是营业秘密。其实实务这个见解呢，各位只要了解背景之后你就晓得法律这个东西哦真的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会有见解的对立，往往都是因为你切入点、出发点的不同呢，而有不同的答案。而这个切入点、出发点的不同呢，也没有所谓的对错啊。很多的问题的思考是见仁见智，不同角度切入呢，着眼不同的概念，你得到答案就不一样。那最高法院为什么坚持才否定说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证据保全呢，在实务运作几十年之后呢，最高法院很头痛，就是这个制度被滥用扭曲的情形非常严重。各位将来呢，如果考到司法官司训所呢，受训的时候就一大堆的案例给你看。法院现在对证据保全很小心很谨慎，因为呢这个制度真的被滥用扭曲的很严重。怎么说呢？很多人申请证据保全根本不是想要打官司，根本就是把法官呢当作打手哦。法院好像沦为当事人的一个打手，变成一个呢当事人遂行了自己一些呢不法目的的一个手段，你自己被利用都不知道。怎么说呢？这个在呢新竹地院呢最常见，口竹科呢前一阵子呢经常发生一个现象，就是呢很多的这种商业间谍、商业的战争呢，都把这个法院呢拿来当打手呢，所以法官们都很不爽啊。你们两家公司要竞争呢，没事不要拿我法院呢当做这个武器、当做工具。怎么说呢？侵害隐私跟营业秘密最常见的就是，譬如说你是 A 公司跟 B 公司，两家公司是同性质业务的，你们可能都是从事呢某一个电子产品的一个设计，大家都晓得电子产品最重要的就是呢专利研发的一个技术，谁的研发技术领先市场呢？研发成功某一个新的产品技术，申请专利量产之后呢，你这个公司今年业绩就大爆发。那这个研发比较落后的公司呢，你将来在市场就没有竞争力了。因此呢，很多的实务案例是什么呢？ A 公司现在想要打击 B 公司，我们在生产呢同一款的一个产品呢，像之前你报纸上看到的这个苹果呢跟这个 HTC 宏达电经常呢告来告去，就是这样子，同性质的一个产品呢互相呢做牵制。那怎么牵制啊？A 公司就打听到说，哦，听说你们 B 公司呢，好几个工程师呢都爆肝后，每天晚上加班呢，研发什么杀手级的技术，据说啦，快要研发成功了，让你研发成功还得了？那我 A 公司就不用混了吗？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想到一个好方法，什么好方法呢？我们来利用法院打压一下 B 公司，怎么打压呢？反正花个几万块哦，随便找一个律师呢，请他帮我写一个状子，写什么状子呢？证据保全状。我就假装说呢 ，B 公司呢现在呢研发的某一个产品可能会侵害我 A 公司的专利。这个故事随你编的，你只要编的稍微像一点呢，法院的审查基本上没有那么严谨，所以 A 公司可以随便编个理由说，怀疑这个 B 公司目前在研发量产的某某产品，好像侵害到本公司的这个专利权，所以为了避免本公司的专利呢继续受侵害，所以我们请求法院呢证据保全，先到 B 公司的研发部门呢，把他们的研发资料呢全部都查扣，那将来我要对 B 公司提起侵害专利权的一个民事诉讼。那你只要写的像一点哦，然后证物附一附呢，法院通常会准，准了之后各位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法院的大队人马就到 B 公司的研发部门，把你们研发的资料、研发人的电脑主机呢，这些涉嫌侵害专利权的重要证据，全部都证据保全呢，封箱查扣，搬回法院。搬回法院，你也晓得商业的一个手法。A 呢，明知道根本没有侵害专利权啊，我做这个动作两个目的，第一个打击对手的士气后，你们整个研发部门的工程师呢全部被带到法院去问一下笔录啊，那个电脑啦、相关的文件全部被查扣走了，再只要你们公司大概一两个月没有办法动作。二来是什么呢？哎，刚好顺便呢做一个摸索式的证明，看看你既然所有这个研发账册呢，你那个程式设计的档案呢，研发的书面资料全部都被查扣到法院， 我刚好申请阅卷看看，看你们公司在搞什么鬼呢？为什么每一天的灯火通明，工程师在加班，不想再写什么程式忙什么哦？刚好阅卷的看看呢，到底你们的设计研发到什么程度了？假这个阅览卷宗之名呢，其实是在呢侵害隐私、窥探营业秘密，然后且战且走、摸索式的证明，看看从查扣的东西里面能不能找得到一点可以告你的一个证据。这就是呢实务上所谓的被滥用的结果呢，证据保全往往变成了一照当事人呢假借证据保全之名呢行侵害隐私、营业秘密或者摸索式证明的一个手段。那这样法官觉得他很不爽啊，没事被人家成为利用的一个工具哦。因此在实务上来讲呢，你呢证据保全中呢，最高法院说两相衡量之下，这个制度既然存在，你申请理论上就要准，可是准了之后我要兼顾相对人的权益，兼顾相对人的隐私营业秘密，所以你要阅卷可以，我不是不准你阅，但是请你缴裁判费、起诉之后，诉讼程序正式开启之后呢你再来阅。还没有缴裁判费、还没有起诉之前，如果你就来阅卷，太便宜你了啦，你等于不花几毛钱的成本呢，直接就可以呢把这些资料全部印回去。那很多的实务案例是阅卷完之后呢，这个申请人根本也没有起诉哦，反正我的重点不是告你啊，我只是商业手段打击你，顺便把你们公司的东西呢影印出来呢，阅卷呢来阅览一下，就知道你们现在这个技术呢研发到什么程度。很多人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证据保全完了之后呢根本也没有起诉，整个程序不了了之啊，反正重要的资料我已经 copy 出来阅卷完毕了。那法院的立场觉得呢，自己好像白痴一样哦，被人家利用缴个几千块的申请费呢，大队人马就免费当人家的打手呢，去对方的公司把这些资料全部扣回来。所以从这个实务的考量之下呢，最高法院的态度很保守，认为说为了避免摸索式证明跟侵害隐私、营业秘密期限，所以在起诉前呢，基本上是不准你预先做阅卷的一个动作。所以借由这个案例，各位发现这个答案还真的是没有固定哦，两说的见解都有道理，邱老师的讲法也有道理，但最高法院实务的顾虑也不无道理啦，所以这个问题就形成了两说的不同的一个对立。好，这是证据保全章节里面的最后一个万年考古题的争议。各位呢，将来考前呢，花个几分钟，稍微把136、137这两页的这个问题跟理论呢，简单来看一下。那最后的两三分钟，各位当作娱乐消遣，你看一下注释114。这个证据保全呢，找到一个跟各位呢有一点点关系的吼。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就是呢我们的政大的学长呢所发生的吼。当年呢很有名吼，不过85年呢，各位可能呢还在念高中了吼。所以呢这个故事呢你听一听就好吼。当事人现在都还在吼，某大学呢。教刑法刚回来的一个老师哦，不能再讲下去了，就是几个同学很八卦，回去搜索一下呢应该都知道。那这个故事呢，各位呢花个5分钟听一下，也算是结合这个实务后证据保全的单元。你看一下注释114，最高法院85年台抗字305号裁定的内容是什么呢？本件在抗告人参加83年的律师高考，跟各位贴身相关哦，标准的法律人呢，参加律师高考呢，他的考卷呢已经经过地方法院裁定准许证据保全，不得销毁，则该等的试卷试卡是否有刑事上观察即可发现之显然错误存在，与有调查必要时呢，法院得调卷查明，并无不及为保全，有不及调查使用之危险可言。所以在抗告人以该等证据有碍难使用之余呢，请求先阅卷、阅览、复印，请求在起诉前先阅览、复印呢，已知保全，尚有为何？所以驳回他阅卷的申请。那各位这个故事呢，听一听就知道呢整个缘起了，蛮有趣的。当年我们这位政大刑法组的学长呢，他的立志呢就是要这个走这个学术工作，现在当然也顺利回国后在大学任教了。但是各位都晓得吼，法律人要走学术之前呢，最讨厌人家讲一句话，哪一句话呢？ 你是因为考不上，所以才躲到德国去念书后，这是所有呢出国留学呢立志呢从事学术工作之人呢最不想听到的酸言酸语后。所以我们这位学长呢在出去国外呢念博士之前呢，他要呢向这个全世界证明呢，我真的是对学术有兴趣，不是因为考不上才躲到国外去的、啊。所以要杜绝这个悠悠之口呢，所以他就决定了，我在出国前呢，我一定要先考上国家考试，考上之后你们就没有人敢说我是因为考不上才跑去外国念书的。因此他就去报名参加这个律师高考。啊，想也知道呢，共工后没有上，没有上不是重点啊，重点是这个没有上的结果呢，让他非常非常的生气呢。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呢这个刑法呢非常强的一位这一个学长哦，据说当年啊考法研所的时候呢，考了七间全部上了，都是六间还七间已经忘记了哦。反正呢，你只要想得到学校的刑法组的这个呢考试呢，他全部都上哦，而且都是前几名考上哦，所以刑法非常强。但是老天有时候玩你的时候呢，就是这么残忍哦。你刑法这么强这么优秀呢，你去参加律师高考的会落榜，考最烂的就是刑法那一科。当年他的刑法呢好像只有考23还25分哦，讲来听听，我们现在没有念书随便去写一写哦，四题加起来呢应该也超过23分哦。结果他就是因为刑法只考20几分，所以当年落榜后，那各位想想看，如果呢我们这位学长落榜是因为民法没考好哦，商法没有考好，说不定他自己摸摸鼻子就认了，我本来就没有念民法商法，考得烂是应该的，他可能不会这么生气。可是我堂堂刑法组的榜首哦，在刑法界呢还小有盛名，结果呢参加律师高考居然被这些人这样羞辱后，一张考卷四个题目呢只给我23、25分，就差这一科，所以呢当年没有考上，分数很难看，那自尊心可能也受到非常大的打击后，刑法组的榜首呢，国家考试说刑法考23分后，这个传出去了恐怕呢面子不太挂得住，所以他当年很生气呢，觉得说呢这些老师乱改后，可能嫉妒他写太好哦，所以呢给他23分这样的分数。因此很生气的情况之下呢，就去请教这些的高人后，旁边呢政大法研所一堆人给他出馊主意，他说哦，国家考试哦，这种东西哦，分数的这个给分呢，好像行政法上面叫判断余力的理论哦，这个是呢改考卷老师自由裁量哦，你要去推翻呢不怎么简单，不过呢还是有路可以走啦。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呢推翻呢？想办法说呢，有狗头军师就出主意说呢，我教你一个方法哦，你呢赶快去申请保全证据，因为很害怕考选部的人呢把他的考卷做掉后，所以先去申请保全证据扣下来，然后干什么呢？去申请阅卷，起诉前呢赶快把你写的考卷影印阅卷出来。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后面大家都妈把后路想好了，你把那个考卷影印出来后，我们都打电话跟甘天贵老师呢黄禅老师讲好了后，干什么呢？你的考卷印出来之后拿给这些大佬改呢，这些大佬如果每一题都给你20分呢，代表说原本改考卷的乱改，因为我们找了一大堆的呢像甘老师啊徐秀老师啊刑法的权威呢，如果每个人呢轮流看过呢都给你18分、20分，每一题都给你这个分数，那你这考卷加起来平均应该60、70分以上，对照你原本的分数23分，显然这个出题老师呢可能在杜姑和乱改的，你用这么多大佬呢帮你背书呢，你这个案件翻盘才成功。所以建议他呢起诉前呢先去申请阅卷，把考试的卷的内容呢全部都印出来啊。结果没想到这个申请动作呢被最高法院打枪后，打枪呢当年的很重要的理由可能是最高法院认为呢此风不可长，如果国家考试呢都准考生呢提早申请阅卷的话， 那考选部会成为呢影印中心后，每一个落榜的考生不满呢，申请证据保全，申请费用缴1000块就好，然后呢申请阅卷，那考选部势必呢要把国家考场呢再增设了好几百台影印机后，专门提供落榜的考生呢每一个人去阅卷影印后，他可能觉得这样子呢此风不可长，影响所及，后遗症很大，所以呢这个85年裁定就说不用了，你考卷呢放我们这边好好的，没有人会改。将来呢，如果你真的要起诉之后，等起诉后再来阅卷后，不准你在起诉前呢预先做这样的一个阅览动作。好，这是观念上来讲呢，注释114呢，85年这个裁定呢，就是在跟你宣示同样的一个见解呢，起诉前不得做阅览卷宗的一个动作。好，那整个证据保全呢相关的一些学理上的重点呢，我们就为同学说明到这边，那整个证据章节到这边也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时间呢请同学往前翻。上册呢剩下最后一个部分呢，第一章序论的一个单元。来，这个序论呢必须是整部民事诉讼法呢全部念完之后回过头才有办法跟各位说明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全部都是一些抽象理论的介绍。那这些抽象理论的介绍呢，往往呢必须要等到你对呢各个单元跟章节呢有初步的了解之后呢，你去看这些纯学理概念的说明呢会比较容易看得懂。因为有的时候啊，讲到这些抽象理论的时候呢，这些学者会跟你举例说明，那举例说明可能会涉及到诉讼法后面的一些章节制度跟条文，那如果你整部民事诉讼法连最基本的一些法条跟一些原理原则都还不懂的话，你看这个序论的介绍呢可能会一头雾水。所以这个单元我们刻意留到呢第一册的最后面呢，才跟同学说明一下这些所谓打高空的抽象原理原则啦。好，那序论呢顾名思义就是啊，全部跟你提一些所谓原理原则，抽象的法律概念学说理论，比较呢感觉起来漫无边际哦，打高空的一个法学理论。那这个法学理论呢，首先登场的第一个部分就是邱连公老师呢体系的一个基本架构，从红学书上的第二页以下呢，来你一路往下看到第32页为止，这个第二页到第32页为止呢是序论的第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全部是在跟你介绍邱连公老师的一些基本理论体系。那邱老师的理论呢，一般同学在初学的阶段你会觉得很乱，好像很天马行空的漫无边际，看不太懂，全部都是一些很奇怪的名词跟很抽象理论。可是哦，只要有人带你白话文稍微翻译一下，整个基本的架构体系你了解之后呢，其实呢他的理论呢非常的平易近人的，并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抽象这么难懂。你以前自己念会觉得很乱，是因为缺少一个呢所谓体系的架构，一旦体系架构有了之后，很多的衍生理论呢都是这个基本体系往下开展下去的。因此呢，首先登场的第二页到第32页呢，就是先把邱老师的理论的基本架构简单的跟同学做一个介绍。那什么样的理论基本架构呢？整个核心概念就是从民事诉讼法存在的目的来切入，也就是各位书上第二页的第二个大标题。整个前导的法理思想呢，先从探讨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目的。所以呢，邱老师的文章一开始引言就说，请问同学，为什么国家要设计民事诉讼这一套的制度？这一部法律，这一套制度，它所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好，先丢出这个最上位的概念、最上位问题之后，然后紧接着所有的理论从这边开展下来。你看一下书上第二页，传统的见解呢，第一派的见解认为啊，国家设置民事法院、设置民事诉讼法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慎重而正确的裁判，也就是第一说的见解认为呢，民事诉讼的目的呢是偏向客观真实的发现。讲白一点啦，我们认为说呢， 打民事官司，设计民事诉讼法的目的就是希望求得一个正确慎重的判决，判得对最重要，当事人求一个真理呢，所以追求的是呢慎重而正确的裁判，偏重的是实体正义胜败诉的一个真相认定。但是第二派的见解认为说呢，不对，民事诉讼法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迅速解决当事人的纷争，当事人有争执的，在最快的时间内透过公权力机关赶快给他一个解决的方案，所以应该着眼在呢迅速而经济的裁判程序保障。那这一说比较偏向程序正义，讲白一点，求快就好了，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吼，你尽快给当事人一个解决纷争的结论，这个呢反而是当事人所希望得到的。好，在这两个存在目的的一个争执之下呢，邱老师最后的结论是说呢，这个呢偏重一方都不对，正确来讲呢，民事诉讼法存在的目的最完美的假设是呢，兼顾实体利益跟程序利益，一方面要判得对，二方面也希望判得快，这是呢最好最完美的结论。可是各位都晓得，这样的结论有点呢内在的自我矛盾冲突了，你要审得快，难免就没有办法呢完整周延的审得正确。所以呢，这个实体正义的保障跟程序正义的维持呢，经常处在一个紧张相互冲突的一个状态之下，事实上也是如此啊。你不能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又希望法官每一个案件三天都结案，越快越好吧，啊，三天都结案，你又希望他判得对，调查得很周延，面面俱到，这个恐怕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所以理想上我们当然希望说呢，兼顾实体正义跟程序正义，又快又正确，但这个毕竟是理想，真实的情况呢，这两个原则呢经常处在呢内部矛盾相互冲突的情形。所以既然如此的话，话锋一转怎么说呢，既然他呢经常处在呢相互矛盾冲突的一个前提之下，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呢，我们呢除了希望兼顾两者之外，邱老师尝试着丢出一个理论，他认为说啊，民事诉讼存在的目的呢，最原始的目的应该是要解决当事人的纷争。那同学看到这四个字，可能直觉就觉得废话嘛。诉讼存在的目的当然就是定分止争，解决当事人纷争。可是邱老师说他的话还没有讲完，你要达到解决纷争的目的，重点就来了，什么样的判决，什么样的裁判才算是真正解决当事人的纷争呢？来，理论的重点在这边，邱老师这个理论最大特色就是他强调判得快跟判得对都不一定是解决纷争最好的途径。怎么说呢，解决纷争最好的途径应该是双方当事人都信赖你这个判决，都心服口服，不再上诉或救济，只有这样的结果才叫真正解决纷争。各位想一想，真的呢很有道理。怎么说呢，如果说啊，你这个判决内容是对的，假设是神做出来的，内容百分之百绝对正确，这么正确的裁判，客观上虽然是正确的，但只要一方当事人不服气，他就是一口气在了，就算你判得对，我要跟你干到底，我要上诉到最高法院到底，上诉完了反正我还有钱继续跟你打再审诉讼，打到整个救济途径终了呢，我这一口气才甘休。那这样子一来的话，就算你原本那个判决内容再正确，或者呢判得再快再有效率呢， 都没有办法真正落实所谓解决纷争、定分执政的功能。所以话锋一转呢，所导出来的重点就是，真的要达到定分执政、解决纷争的目的，不应该拘泥在传统的想法，片面的强调客观真实实体争议的发现，或者片面强调呢程序正义、迅速精细的要求，强调这两个东西好像都不是真正治本的方法，都不是真正能够定分指针的途径。真正能够定分指针最好的途径应该是判下来的结果，双方当事人都没有话说，心服口服，都愿意信赖放弃上诉再审的权利。哎，确实啊，你的判决就算判错了，但只要原告被告心服口服，没有人要上诉的话，这样的纷争才算真的落幕。总比一个你判得很正确的裁判，大家一口气在那边上诉再审，案件永远都没有终了的一天来得好吧。所以真正要达到定分指针的目的，法院呢所要追求的裁判内容、裁判品质呢，并非是绝对迅速精细的裁判，也不是呢绝对呢慎重真实的裁判，反而应该着眼在追求一个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横平点上的法，横平点上的真实。只有值得当事人信赖的裁判呢，才是真正能够定分指针的裁判。在这个前提下，反而你不用太去强调判决的内容是否正确，判决的效率是否迅速，你要强调应该是判下来让大家信赖，这样就好了。好，既然如此的话，紧接着你要问，对啦，听是听得懂啦，判下来哦，值得当事人信赖，大家心服口服，才真的能够解决纷争。好，问题是什么样的判决呢？判下来之后才是值得当事人信赖，是双方都心服口服的呢？那理论就由此展开了。前导的法理看完之后，紧接着就是一些下位阶的衍生概念、操作型的一些定义，下位阶衍生出来的原理原则。所以上位阶的这些逻辑、前导的思想你了解之后，紧接着要来具体谈的就是，那我们要透过什么样的机制跟手段，所判下来的内容呢，才是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呢？那邱老师在文章上就提到了，你要达到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呢，你贯彻这三个配套措施。哪三个配套措施呢？第一个，程序主体权的保障。所以这一些的专有名词呢，一一的登场。三个主轴呢，第一个呢，贯彻当事人程序主体权的保障。这个东西哦，专有名词，各位只要懂得翻译成白话文，这套理论真的很亲切，不难懂啊。怎么说呢？来，你用最简单的白话文思考。邱老师的意思是说啊，法官做成了判决，什么情况下当事人会信赖、会心服口服呢？来，第一个就是审判的程序里面，你要充分的尊重他，他原告被告身为程序的主体呢，程序主体呢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你要尽可能的满足他，尊重他。哎，这个什么意思啊？各位用一个最粗浅的白话文啊， 就是你要把当事人当作你的客人，你把法院想成服务业，法官想成是端咖啡的 waiter 就好了。客人进来你这个法庭呢，进到你这个法院，你把他当作贵宾呢，把他伺候得好好的呢，对他很尊重，他整个诉讼程序进行中属于他的权利，属于他应保障的事项，你都充分告知他，充分让他行使权利，这样他才有呢当作老大的一个心态，好像被当成 VIP 贵宾这样的服务跟尊重。那你想也知道，人家对你尊敬对你尊重呢，你对他也比较容易心服口服，比较容易信赖他，喜欢他。所以呢，你要让当事人信赖你的裁判，第一件事就是呢尊重他程序主体权的一个保障。再来第二件事情呢，学理上称为协同主义的一个贯彻，协力的贯彻。什么意思呢？你让他呢，这个邱老师文章上经常提到的，建立一个什么温暖富有人性的司法制度啊，这你有买他的三本书来看呢，一定会念过这几句话啊。什么叫做建构一个温暖而富有人性的司法制度呢？讲白一点啊，我们重新定位诉讼的三角关系。旧法时代呢，诉讼的三角关系呢，法院、原告、被告，这个各位大一法序应该有念过，还有一点点印象。以前传统的见解认为呢，什么叫诉讼的三角关系啊？就是法院呢一个主体，原告、被告双方主体，这叫三角关系啊。三角关系之下呢，传统的见解认为法院是完全中立的第三人，然后原告、被告则是呢针锋相对、完全对立的两造当事人。可是邱老师说吼，这样一来的诉讼结构怎么可能得到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呢？很简单的逻辑，如果你把原告、被告定性成尖锐对立的两造，那请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啦，两个尖锐冲突对立的人呢，彼此怎么可能相互服气？你要他们相互服气、相互让步，一定要在诉讼的过程里面让他们充分的感受到呢，受到帮忙、受到协助，不但是受到法院的帮忙，也受到对方当事人的帮忙，连你的敌人、你的对手呢，都有尽协力的义务协助你呢。那你如果输了吼，鼻子摸一摸也比较容易心服口服了，毕竟是在协力义务的前提之下呢，你所得到的败诉判决，你的心情可能会稍微平复一点，不会呢像对立的两造一样呢，你要跟他赌一口气，赌到底了。所以你要让当事人呢信赖法院的判决呢，在整个审判过程里面，你应该要重新定性三角关系的一个角色，不应该把三角关系定立在冷冰冰的中立第三人，还有尖锐冲突的两造，而应该定位成了三方主体呢彼此相互协助。因为协力物贯彻的结果，不但有助于客观真实的发现，同时也能促进诉讼达到一个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好处不少哦。这就是所谓诉讼法上协同主义的一个思想。八十九年民诉讼法的修正，很多条文背后的法理思想呢，都是由协同主义来的。好，再来第三个配套措施，这是我们下礼拜二要花很多时间讲的最重要的一个考点所在。依照民事诉讼纷争类型论，妥善应用各种法理解决私权相关的概念，先前的单元也讲过，很快的复习一下。邱老师核心的理论呢，他就是反对一套标准吃到底啦，他很反对你用一套的原则、单一的法条去解决人世间所有的纷争。他的核心理论强调的重点是啊，每一种的纷争事件有它不同的类型特色，我们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因应不同的纷争类型呢，量身定做不同的法律依据跟法理呢，只有用对法理呢，这样的案件的解决呢才能值得当事人信赖。所以说什么叫做用对法律、用对法理呢？那你要达到这个目的，你就必须要依照纷争事件类型的不同呢， 法院应该要弹性的因应不同的一个诉讼法规、诉讼法理呢，来去呢解决呢你纷争个案，反正就是呢量身定做啦，依照不同的纷争类型事件，妥善的选择一个最合适这个纷争类型事件解决的方案、解决的法理来加以应用。只有你法理、法律用对的前提之下，做出来的裁判才能赢得当事人的信任。所以你要达到呢值得当事人信赖的判决、信赖的真实呢，最主要就是这三个配套措施、三个呢下位阶的概念呢，来做整个的诉讼程序的运作。好，在这三个下位阶的概念为前提之下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讲一个最简单的，来先看呢中间第二个89年呢修法的一个重点所在。那么贯彻协同主义啊，这个相关的文字呢，在各位书上的第三页以下，一直到这个第六页的一个部分，第三页到第六页可以说是协同主义呢、协力物呢相关的文字说明了。那至于呢，所谓程序主体权的一个保障呢，则是呢我们下礼拜会讲到的第八页以下第三个标题，民事诉讼法上各种当事人的权能，这个从第八页到第16页以上。好，那至于最重要的民事诉讼纷争类型论的理论呢，详细的文字则是在16页以下，这个所谓诉讼法理、非诉讼法理交错运用的一个单元。所以相关的页数呢、文字的记载呢，我们简单跟同学说明一下。那你今天回家前，麻烦你先看最简单的这个单元，你现在听呢会比较有感觉一点。什么叫做协同主义、协力物的贯彻？来，同学回到黑板上，刚好现学现卖，重新架构诉讼的三角关系。所以邱老师在文章上怎么讲呢？他说，同学你仔细看，89年呢，在他主导的修法之下呢，89年很多的法律制度都是从协同主义的观点切入，目的就是要重新架构诉讼的三角关系。怎么架构呢？来，这个抽象的东西点一下，同学呢不用多讲，你应该都晓得。什么叫协同主义啊？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评价成法官不再是冷冰冰的中立第三人，当事人双方也不再是尖锐冲突对立的两造。我们希望架构的游戏规则是三方主体大家和乐融融，相互协助了。当然这个是理想哦，同学不要露出不屑的眼神。然后那么呢，不屑归不屑，考卷还是要这样写啦。反正我们就是呢协同主义的要求之下，希望三方主体呢处在一个相互协力、相互协助的一个基础之上。好，那怎么相互协助呢？来，考出来要写的重点就是，请问你89年新法修正后，法官不再是中立的第三人，要跳下去协助双方当事人进行诉讼。来，啊，协力义务最典型的新法贯彻，套上这些条文都是各位呢第一册的前半段念过的，现在点一下不用多讲就懂了。阐明制度、职权调查证据，本质上背后的法理思想就是法院对双方当事人的协力物。你们不懂法律，我阐明给你们听；你们笨笨的不懂得申请有利的证据，我跳下去在例外情况之下职权调查证据。这一些88年的修法的内容呢，背后的法理思想都是贯彻法院对双方当事人的协力物具体的规范。再来了，啊，法官对你们这么好后，你们两个人对他也要好一点。黄色粉笔是法院对当事人的协力物，那请问你，当事人对法官要不要帮忙一下呢？要不要协助法院审理案件？要。最典型的就是呢，前面我们所提到的89年新法修正后改采什么呢？集中审理主义跟事实提出主义。这一些相关立法主义法条的一个修正，就是在贯彻当事人对法院的协力物。怎么说呢？法官很累哦，经常熬夜加班， 拜托你们这个案件简单一点，不要呢一口气都传30个证人、50个争点啦，大家帮帮帮忙后，能够协议简化争点的证据调查越少越好。所以呢，集中审理，适时提出，帮法院赶快结案，不要什么重要的攻防方法呢都要辩论终结了才临时提出，要么就是争点呢都不协议简化，每一个案件动不动都是几十个争点、几十个证人的，这样法院审理案件延宕，没有效率。所以集中审理主义、适时提出主义，本质上的法理思想就是当事人对法院协力义务，帮忙法院、协助法院的一个贯彻。那最后双方当事人虽然你们是原告被告杀得面红耳赤哦，但是仇人归仇人啊，基本的一些的风度还是要有。来，这个呢，双方当事人的协力物最典型的制度，就是落实在我们刚刚才讲完的证据章节的修正。证据章节的修正呢，基本上所有的重心都是强化双方当事人间的协力物。最典型的消极的协力物叫证明妨碍，你好歹不要去干扰妨碍对方提出证据。所以证明妨碍制度的本质就是消极的协力物，好歹不要干扰人家哦。再来积极的协力物呢，刚刚才看过的文书提出义务，东西在你这边，虽然你不负举证责任，但是麻烦帮帮忙把这个文书吐出来拿出来呢，让我们大家参考一下。所以这个文书协力物呢，本质上就是双方当事人协力物的一个具体落实以及具体贯彻。所以啊，这些的制度呢，你呢只要把以前学过的条文稍微看一下，很清楚的就知道邱老师他文章要表达重点。89年这一些的制度全部都是89年修正或者增订的，所以呢前导的法理思想很多的条文都是为了贯彻协同主义。那话说回来，邱老师始终强调的重点是，只有呢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大家相互帮忙好处真的很多。相互帮忙，一来可以促进诉讼的经济速审速结，二来有助于实体真实的发现，三来呢这个司法制度比较温暖富有人性，所做出来的判决也比较值得当事人信赖跟期待。所以呢必须要呢彻底的推翻旧法时代这种呢诉讼三角关系的结构，改以协同主义的思想呢重新的定性所谓传统诉讼三角关系的架构。那么这就是呢3个下位阶的概念配套措施里面，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讲最简单的协同主义协力物的一个贯彻，把这些法理思想还有具体配套的法条呢先跟同学说明到此。好，那剩下的这个呢程序主体权保障的说明、民诉讼纷争类型论相关法理的论述呢，我们留到下礼拜二呢完整的时间再跟同学说明。那下个礼拜二呢，各位呢还不用呢带这个下册哦，一次带2本书太重了哦。我们下礼拜二会把呢整个上册序论呢，还有选定当事人新法的修正呢，用一堂课做一个结束。所以呢下册的书本呢，各位下个礼拜四再带过来哦。礼拜二呢暂时还不用带到下册的部分。好，那剩下部分我们就下礼拜二再把这个上册呢完整的做一个结束。